口袋有香烟和打火机，在情绪最不定的时候拿出来安慰着自己。你可以在我怀里哭，别问我心中苦。你可以在我怀里哭，说说你为什么惭愧。你可以在我怀里哭，别问我心中苦。你可以将你的手握住我，说说你伪装的孤独。男人的皮，女人的避风港，可是你不需要的时候就投入别人的怀抱中。